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上一集中说道，舒姐根据我的提示联系了之前载过我的那位女出租司机，终于在松金海滩找到了她失踪已久的丈夫。不过她丈夫的情况也并不乐观，从时间上来看离她丈夫消失整三年还差五天。她的丈夫到时能醒过来吗？彤彤呢？这些事情五天之后再看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必须重新审视我这二十几年早已司空见惯的世界，以及好不容易形成的世界观。舒姐24小时在医院看护丈夫，为了更好地照顾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的彤彤，我住在了她的家里。霍大哥带回来的那颗头骨想必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昏迷之后还紧紧夹着不放。我把那颗头骨洗干净之后放在舒姐的画室里，与已有的那六颗放在了一起。晚上我睡在彤彤卧室的行军床上，入睡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三年霍大哥到底会去哪儿了，干了些什么呢？舒姐真的是靠从那位女的士司机那儿得到的消息才找到霍大哥的吗？那位女司机搭载的那位奇怪的晨跑者，难道真的就是霍大哥不成？我开始脑补现场。上车之后，他说出目的地，并主动告诉女司机他去那儿做什么，就讲起了他的吸血鬼故事，也没说原因，也没征得女司机的同意，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女司机也不好打断他，顾客的兴致是不能随意打断的，更何况这位司机本来就是个喜欢跟陌生人交谈的人。这位晨跑者应该很有讲故事的天赋，他的故事讲得如此精彩，以致女司机记忆深刻，居然在几周之后还能向我复述出来。对了，霍大哥是大学老师，听说讲课很受欢迎，在学界也有一定声誉，口才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故事讲完之后，目的地也刚好到了，他付了钱下车朝海滩走过去。他面朝旭日东升的大海，踩着细浪慢慢跑起来，这时的晨跑者大概就他一个人。跑到码头的时候，他看到一支考古队正在登上一艘准备起锚去远航的探险考古船，也许队伍里边还有他认识的学姐同仁。霍大哥是历史与古生物学家，兴趣和好奇促使他上了船。有些学者就是这样，太热爱某些东西就可以什么都不顾。船上的人 自然也欢迎他与他们一起远航。后来，这艘探险考古船在太平洋上的某座孤岛上发现了很多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古生物，但在满载这些古生物样本返航的时候，他们不幸遭到了海盗的突袭，全船的人都被海盗杀死，唯有霍大哥一人乘着一艘小铁皮艇，在夜色的掩护下得以逃脱，随身带走这颗最珍贵的头骨。等等，头骨！我猛然醒悟，画面正从抱着头骨趴在小铁皮艇里逃走的霍大哥身上切回到了彤彤的房间里。这时的我朝天躺在床上，而那位读精神的老人就伏在我的头顶。我不是醒来，而是入梦。一见到老人，我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已经找到了那颗头骨，下一步要怎么办？ 现在找到你要找的那个人，把他打晕，注意不要伤害他，只要打晕，不能再进一步，然后把头骨放到他胸口上，这个时候会有一样东西从他身体里爬出来，你就用头骨把这个东西砸死，确定砸死之后，用一个至少一厘米厚的铁箱子把它与头骨密封在一起，沉到海底。 一个东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从他身体哪个部分爬出来啊？以什么状态出来？为什么要用头骨？用刀行不行？ 我对老人的这段话有太多的不明白。 不到最后一刻，你不会知道的这么具体。你也可以准备其他的武器，但头骨必不可少，必须在他全部出来之前把他制服，不然等他全部出来后，他就会像蚂蟥一样钻入别人的身体，当然他的速度要比蚂蟥快得多了，如果需要可以超过音速。 岂不是像会飞的寄生虫？ 是的。 我苦苦地思索，老人说的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很高兴这段时间与你合作。 望着老人，我很想坐起来与他来个深情拥抱，可身体却无论如何也动弹不得。 我也很高兴这段时间与你们的合作，这次醒来之后，我还会记得梦里发生的一切，还记得你和那个女孩吗？ 可能记得，可能忘记。 真希望会记得你们，请您也告诉那个女孩，我也想她。 说完，老人就像清晨被太阳照射后的一缕轻雾，慢慢地消失在我眼前的空气里。 再见了。 发生在我梦里的事情这么清晰，如此明白，没有风马牛不相及的情节，没有蒙太奇场景的变来换去，全是有因有果，有始有末，且逻辑之严谨，情节之连贯，让我怀疑，也许我和老人、概念女孩的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而我一直认可的那个现实世界，只是我在这个真实世界里做的梦。古姐、舒姐、胡凯，还有胡依依，所有人只是这个梦里的人物。五天之后，霍大哥仍然没有醒过来。舒姐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经请了一个阿姨来照顾彤彤。 我告诉他，我这几天没有新的任务，彤彤大部分时间都在浑水，阿姨可以不必全天都在这儿，每天按点来几次，做做饭，帮我做点给彤彤喂食、洗澡、上厕所之类的事情就行。舒姐早就视我如同家人一样，自然同意。这天晚上，阿姨喂完食物，还帮彤彤擦了身子，彤彤又沉沉地睡了过去。我向阿姨道谢，请她回家休息，晚上由我照看。阿姨走后不久，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看，是胡依依。她紧张又略带兴奋地告诉我，她爷爷已经成功研制出了特殊眼镜，田将军得到了他的报告，已经启程赶往上海。我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谷姐，谷姐从武警反恐支队借来两名特警协助，一起扮成检查电路的电工，提前进入106号楼。凌晨，趁胡博士睡着了，胡依依给我开门，我和谷姐还有那两名特警潜入了胡依依的家里。我偷偷在胡博士实验室的隐秘角落里安装了四个针孔摄像头，通过这四个摄像头，可以在隔壁胡依依卧室的电脑上清晰地看到实验室里的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躲在依依的卧室里，田永生从喀城赶来申城，天亮之前就会到达。我们几个人都不敢睡觉，也不敢发出任何会被胡博士听到的声音。两个特警轻手轻脚地检查着设备和装备，灯光幽暗，胡依依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忽然指了指半躺在他床上闭目养神的谷姐，向我做了个惊讶的表情，又竖了竖大拇指。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说，没想到你的这个搭档是个这么漂亮的美女啊，看起来柔柔弱弱的，竟然是干你们这行的，真了不起。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也竖了一下大拇指，又指了指自己，伸出小拇指，意思是他可比我强多了。依依摇了摇头，又指了指谷姐，指了指我，脸上荡漾开一种暧昧的笑意。我努力扳起面孔，瞪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他不屑地白了我一眼，别过脸去。谷姐突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手表，早上6:40，她翻身坐起，低声对我们说，大家打起精神来，估计田将军要到了。7:10，我们听见胡博士接电话，一会儿他敲了敲依依卧室的门，说田将军已经到了楼下，马上就上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7:15，我们听到胡博士开门，接着有两个人进来了，一个有点苍老的声音跟胡博士寒暄了几句，然后对另一个人说， 小雪，你下去到车里等我，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上来。 那个人说了一声， 是首长， 开门就出去了。回应的这个人自然就是徐少校了。我们让依依赶紧出去，他出去后跟田将军打了个招呼，田将军笑着问候了他几句，就对胡博士说道， 老胡啊，赶紧让我看看你的成果吧。 胡博士把田将军带进了实验室，胡依依在后边跟着。在实验室里，胡博士把刚研制出来的那副特殊眼镜递给了田永生，眼镜的形状有点像泳镜，然后他示意旁边的胡依依穿上隐形服。待胡依依穿上隐形服完全消失之后，田永生戴上了眼镜。 老胡，老胡，您真的成功了，您为我们立了大功啊， 我代表 OSM 全体人员谢谢您呐。 田永生望着胡依依消失的地方非常激动，说完还向胡博士深深地弯下了腰。受了这么大的礼，胡博士有点手足无措，讷讷地说道： 啊，不敢不敢。 其实他此时心里想的肯定不是自己有没有立什么大功，而是有了这副特殊眼镜之后接下来的营救行动是否真的能够确保万无一失。田永生把眼镜摘了下来拿在左手，问胡博士： 如果现在别人要研制出这个东西，您估计要多长时间？要研制出这样的眼镜，首先必须了解隐形材料的性质。如果对这种材料没有详细的认知，凭空是不可能研制出这种眼镜的。就像没有毛，不可能凭空出现盾一样。而要研制出这种隐形材料，首先要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实验设备必须齐全，最后还要看机遇。运气好，全力以赴的话，估计也不会少于我们所用的时间。也就是说，研制隐形材料至少三年，研制这种眼镜至少三年，加起来至少要六年。 啊，是的。 趁胡博士与田永生交谈的时候，胡依依穿着隐形服回到隔壁自己的卧室。他脱下了隐形服，我换了上来。之后，胡依依端了一杯绿茶回实验室，我跟在他后边。古姐和两名特警继续留在隔壁待机行动。目前，我们能够真实接触到的嫌疑人只有田永生。假设他就是幕后策划者的话，那么他在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会或多或少的有所表露。如果这就是他最终目的的话，那么胡依依和他的爷爷很大程度上还会有危险。因此为确保不出意外，我冒险跟了进去。这个时候田永生依旧左手拿着眼镜，右手接过胡依依送上来的绿茶。他轻轻呷了一小口，把茶杯放在身旁的桌子上，右手不紧不慢地插入夹克遮住的腰间，掏出了一支装有消声器的手枪，对准了胡博士。所有动作显得那么平静，就像掏出来的是一支玩具手枪。他的表情却从平静转为狰狞。老胡，多谢你替我制造出了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眼镜。他的声音也变了，说出来的话就像经过了18层冷气过滤似的，寒气逼人。胡博士睁大了眼睛，全然不知所措。胡依依虽然事先有所准备，也知道我在身旁，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还是很紧张。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位深藏不露的幕后就这么轻易地浮出了水面，这结果来的是不是有些太直接太简单了？胡依依往我的方向快速看了一眼，紧紧抓住了博士的胳膊。我从他的眼神知道他已经控制住了情绪，开始按计划上演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脚本。胡依依小心翼翼地问道： 田将军，您是在开玩笑吧？ 田永生快速把枪口转向身边桌子上的茶杯，扣下扳机，只听一声沉闷的响声之后，茶杯立刻碎成了碎片，茶水飞溅。胡博士和胡依依随着茶杯的碎裂浑身一颤，然后枪口再次迅速对准了胡博士。紧张和恐惧在沉默中延续了几秒钟，胡依依继续进入角色， 声音有些颤抖。 天将军，您这是要杀人灭口吗？爷爷为您做了这么多，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呀？ 因为只有这样，这副眼镜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至少6年之内。 您到底是谁？到底想做什么？ 依依这3年成熟了很多呀，心理素质可是大有长进呢。 说着，田永生又陡然隐去刚才那副狰狞的表情，换上之前和蔼可亲的面容。他看着胡依依，说话声音也恢复了原状。 但是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知道，就是死也要死得明白。 胡博士瞪大了眼睛，像个木偶一样呆呆地看着胡依依与田永生一问一答。 也是，你和你爷爷辛苦了这么多年，就让你们这样稀里糊涂地走，似乎是有些不人道啊。哼，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建立一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隐形部队，而且这支力量无穷的隐形部队只能由我控制，因为现在这世界上只有这一副特殊眼镜。 田永生说着，把左手里的眼镜举到眼前。还好我穿着隐形服躲在他背后的角落里，他才没有发现。他举了一下眼镜，很快就放下了。我心里舒了一口气。 这么说，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的？ 没错。 真是那样，那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 胡依依故意做出很疑惑的样子，其实也不是故意，本来他就很疑惑。不管是明处的他们爷儿俩，还是暗处的我们，都是一头雾水。 说吧，给你5分钟时间，也算是对你们这些年辛苦的回报。 田永生像玩弄老鼠的猫一样，半眯着眼睛看着依依。 3年前，突袭沙漠孤舟的那群恐怖分子，也是你的人。 胡依依正在一步步按照计划前进。田永生点头。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的目的不就是得到隐形服和这副眼镜吗？你直接叫我爷爷和他的同事在实验室里给你做出来就是了，何必要用这种方式呢？ 问得好。首先，你爷爷只答应给我造隐形服，而且这已经违背了他的本意。如果再要他给我研制这种眼镜，他肯定有抵触。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样公开研制出来，知道的人太多了，无法瞒过上面。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些都不会为我所独有。 田将军的真实面目终于露了出来，他才是那个最凶狠的幕后真凶吗？胡依依、胡博士要怎么样稳住田将军才能不被杀掉呢？我、古姐以及隐藏在屋中的特战队员到底要如何解围呢？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一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